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英雄旅程这本书呢，讨论了好故事的12个公式，包含平凡的世界、盟友，然后一起修炼、解任务，然后最后进入到洞穴的深处，经历苦难折磨之后，带着奖赏回归。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公式来讨论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这集想要讨论的呢是体验行销。那体验行销又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体验行销，另外一种就是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 嗯， 那这个我们之所以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看了一篇文章，这文章是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你对体验行销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吧？ 有， 在体验之中去做行销，但是导入了英雄旅程之后，它会多了我们平常很常讲的那12个公式。那这个文章呢，他有提到卡耐基引用弗洛伊德的话，做事的动机有两个，性冲动和渴望伟大。但是我们平常在做的工作啊，平常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平凡小市民的一天嘛。 对， 就是工程师的日常生活，上班族的日常生活，其实是非常 boring。 服务员的日常生活， 服务员的日常生活。那这个英雄式的体验行销，举个例子。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个007的一个电影宣传会，他导入了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就是他安排了一个解谜的活动，闯关的活动。那他的12个步骤分别，这个文章提到的12个步骤分别是一开始你是平凡世界嘛，你接受到了这个指示之后，到贩卖机去购买一个零卡可乐，那零卡可乐的零就代表007的那个零。那接着呢，那个贩卖机就会告诉你任务内容，就有点像那个不可能任务一样，每次都会有一个任务指引告诉你要干嘛。它指示你说70秒内要跑到指定的月台，你就可以得到两张007的电影票。那在这个闯关的过程之中，你会有不断的会有新的指引，那也会有试炼。我们最常谈的试炼可能就是会有人设各种屏障去阻挡你，让你很难的完成任务。那在这个解任务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其他伙伴帮助，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危机。最后你得到的这个好处呢，好康呢，就是两张007的新的电影的电影票。当然你就可以有好的结果嘛，这个行销公司就会去安排一些你的收获。那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好像自己就是007特务一样的有了体验，然后进而去认同说，哎，这个电影可能真的很好看，然后去认同这个产品。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去过 Hooters 吗？ 对，那个是一个算是穿着性感的女郎所服务的一个餐厅。 然后他会播放一些运动的影片嘛， 的 那个比赛， 运动 电视。然后，他就时间到了，就会随便抓一些客人， 还会询问你有没有意愿玩一个游戏。 然后就是做，简单来说就是做运动比赛嘛，什么呼啦圈啊， 呼啦圈、跳绳。 那一类的 小跑步之类的， 让你 运动一下， 经过这个比赛竞赛，然后你第一名的人就可以拿到啤酒嘛， 就可以获得一些，因为它是一个餐厅，所以它所给你的奖赏就是食物美食，但是它有包含英雄的成分在里面，英雄旅程的成分在里面， 好，硬要说也是有啦， 就是但是它那个成分比较稀薄， 它主要是有，因为它跟运动有关的餐厅，所以他比赛也跟运动有关，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做他的一种 卖点， 体验行销。 体验行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讨论体验行销跟英雄式的体验行销。 刚刚你有提到，平常都过了一些很一般的生活，一般人的生活，我们觉得很无聊。那我们有时候内心渴望伟大，我们内心渴望伟大，所以就会可能就忘记自己。生命中其实有一直在经历一些英雄旅程的过程， 就是因为这些日常生活不断的重复，导致你对那样子的英雄的那个历程冲淡了。 对， 但事实上还是有的。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无聊。我知道好像美国还是哪里有一家公司，他们公司里头的他们政策就是把员工的上班生活像玩 RPG 游戏一样，你经验值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你就升级，你升级可能是升主管或加薪啊什么来找的，就是他让你 整个就是过 RPG 式的上班生活，那应该会蛮有趣的， 就不断的有新的挑战新的冲击，那你必须要联合你的其他的伙伴在解这个公司所赋予你的任务。其实我们之前有看一个韩剧叫《卫生》嘛，我觉得《卫生》这部影片好看的地方就是男主角他不断的在成长， 对， 他虽然日复一日， 我觉得后面变难看 了，因为后面那个成长的那个幅度变小，就是解破关的那个过程变多了，他伙伴都已经成型了。我个人觉得戏剧最好看的就是寻找伙伴的步骤，那个环节非常重要。对，那像《卫生》这个韩剧，虽然他是上班族的日常，但是他有寻找伙伴啊，他有升等啊，他有自我修行，比如他学英文，然后他去查一些资料，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公司的营运成长，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跟其他部门的人合作，就有逐步逐步的好像英雄旅程一样的去进行突破。对，所以说一个平凡的人他的日常生活可能有英雄旅程的成分在。我们今天会讨论就是体验行销和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的一些英雄旅程式的一些成长。 刚刚第一段我们讲的是英雄式体验行销嘛，那按照行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他的说法，体验行销的目的呢，就是为原本乏味的经验，这里是指购物经验嘛，添加戏剧性和娱乐性。 所以添加戏剧性和娱乐性就会产生一个体验行销。 对对对， 这边的体验行销还不包含英雄式。 对对对对， 只要有戏剧性跟娱乐性就可以 就够了。那戏剧性和娱乐性，那反过来就是无聊的行销咯， 没有戏剧性和娱乐性的行销方式。对对，我有一个非常无聊的行销的那个感受，非常非常负面的，我可以分享给听众。就是在大卖场的时候会有一 list 嘛，想要买什么东西，比如说买卫生纸，买水饺，买酱油，好，我就去，就有那个年纪比较长的阿尚的推销人员，他就会在那一区，他看到你想要买卫生纸，他就会跟你推说，哦，这个牌子的卫生纸是我们这一区最划算的，你就拿吧。可是我就想要拿另外一排啦，我就想拿 A 牌的，可是他就说这一排的不错，很好，为您推荐这个产品。我想要比价，我自己想要比价，那个比价是我的乐趣啊。我想要挑选啊，是我的乐趣。但是他就告诉你说，就拿这个吧。然后你的眼神，你跟他对到了嘛，你没办法闪躲他。你到底要不要拿他推销那个？如果我委婉的拒绝他，我觉得好像对他不是很尊重，因为他都已经这样子讲。可是我拿了，我又对不起自己，不是对不起他，就对不起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boring 的一个行销方式。我在卫生纸、酱油、咖啡的那个奶精都碰过类似的，我觉得那个非常拙劣，它等于是有点半强迫，毫无戏剧性和娱乐性可言。 反而是厌恶性， 对，厌恶性形象，而且它会撕裂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是我信任他，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那不是最便宜的。虽然他告诉我那是最便宜，但是那不是 CP 值最佳的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没有戏剧性还没有娱乐性的一个破坏性行销，伤害式行销。 我也有一个不好的经验，那我就讲一个。我以前在那个南京东那边要等我一个朋友，他还没来嘛，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跑来找我，他说你好，那个我们是什么心理学的，就是一种心理研究的机构，然后他说要免费帮你做个心理测验。那我等朋友，想说好啊，那我做一下测验，然后填了好像五六页吧， 的那个一个问卷。 嗯， 哎，就这时候他跟我讲说，哦，那你要看那个测验结果的话，跟我们到我们办公室，然后就他带你到他们办公室哦，就在附近而已。 所以你就跟着去了， 我真的傻傻的去了。然后呢，去了之后，哎，后来他们就测验结果回来，哎，然后还中间还让你看影片哦，看什么影片？你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理健康课程那种东西，哦、 心灵提升课程， 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机构，那就是 诈骗行为。 我就大家觉得靠，你跟我说你是心理测验，那感觉就是把你那种骗过去那种感觉。我就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刚刚说到科特勒那个行销学之父，他说 2.0 的行销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客户为本。 嗯哼， 那以前的那种不管是以 1.0 的话，就是以产品为导向的去思考，那这种像你刚刚遇到那个阿伯，然后我遇到的那个骗人的， 他会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对，这些都是反过来， 被骗一次不会被骗第二次，一次之后再也 而且你不会买单， 对，而且就算买单，心里也不愉快。 对， 不买单的话，他就永远再不会进入你的那个采购清单之中。 嗯，那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很多商家其实都有进步了。那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体验英雄式体验式行销，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它是升级过后的行销方式。 嗯。 那像体验行销，我最近在那个101附近的百货公司有看到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娱乐机器， 嗯， 是乐事洋芋片的抓饼干机，真人去抓，你应该有看到。 有，我有看过。 对，那他啊，网上也有很多影片啊，就是参赛者，他就悬挂在那个机器之中，然后那饼干就会随着那个电风扇这样子吹起来。那你就要在时间内去抓越多的饼干，你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去。那因为它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当事人他会疯狂的去抓那个饼干嘛，抓少就是得到的少，抓多就是得到的多，不管怎么样他都有获得，都有收获，而且在时间内你要玩好像在解一个任务。 嗯， 那同时你在解任务的时候，外面有人在观看啊，观看的人可能包含你的亲朋好友，爸爸妈妈，男女朋友，或者是你的小孩子在看你，那也有路人甲乙丙丁在看你，你当下可能会有一种虚荣感，油然而生，油然而生。你好像是一个英雄，因为如果你可以抓到一大堆的话，你好像就是很有成就。它是建立一个乐趣在这之中。那说实在，一包饼干也没多少钱，它在那边飘来飘去，那又有人录影，又有人上传到网络的影片空间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很成功的一种体验行销。 嗯，就是它有娱乐性和戏剧性， 兼具戏剧性和娱乐性。 嗯， 特别是有一个戏剧性的影片，就是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影片，就是这个游戏、 啊，这个游戏、嗯， 有一个小朋友他抓了很多饼干，他爸爸在外面录，他妈妈坐在旁边一同的同乐，一起同乐。然后他爸爸想说，哎，比赛结束了，请他儿子拍个照，比个耶。哎，他儿子就比耶，之后身上所有的饼干就 掉回去了， 所以他获得零包。哎、欸，但这个影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啊。 嗯， 然后爸爸也笑得乐开怀，儿子也笑得乐开怀。其实虽然他们获得了零包饼干，但是他们在心灵上、快乐上，那个指数绝对是破表了。 嗯嗯嗯。 而且大家看了那影片之后，也是笑得乐不可思。我觉得很成功的一个行销方式。 嗯， 绝对不是我去买洋芋片，然后一个阿桑说：“哎，这个好，这个好。”可是我就是想要买别家的。这种应该说什么行销 1.0 的方式， 嗯， 就比较 low 一点。这种体验行销方式就比较好一点。 那我去年不是去日本吗？ 对。 然后他们那个 Toyota 有一个很大的展示中心， 嗯 ，Toyota 车展，哇，那个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整个就被他们吓到。 它也是体验行销的一种吗？ 也算是， 嗯， 但是它比较没有那么英雄式一点，就是你进去之后，哇，很大的广场，里头都是 Toyota 的车， 嗯， 就算了，它还会有设一些类似那种赛车游戏啊，就摆在那边让你感受赛车，然后也会有像最近在推那个电动车嘛， 电动车，嗯， 然后它里头的店员啊，就会每个人都骑着一台电动小机车。那种、嗯、那个站立式的， 嗯， 那种这样走来走去，让你看，然后你自己也可以排队去体验那个 他们的站立式的那种电动车。 嗯，就是说在这个展示中心，一般的展示中心可能就是几台新车展示，然后让你看看内装，看看它的外表，顶多打开引擎盖让你看一下。 嗯， 但是这个 日本东京台场， 东京台场的这个展示中心是可以让你实际去驾驶，还有赛车游戏， 就算没办法驾驶，它你也会有驾驶的感觉，它就会让你有一种感受，就跟你在台湾那些车厂看到那种，你顶多只是进去摸摸啊，坐坐看、啊、 嗯，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会有多一点娱乐性在， 跟这个产品更贴近的感觉。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上述所聊的这些经验和这些行销方式，暂时还跟英雄式的行销有点距离，那我们下一段呢，再把英雄式的体验行销，再讨论一下。 谈到体验行销和英雄式的体验行销嘛， 嗯， 还有一种，他卖的东西本身就是体验本身的英雄式体验行销，但他卖的本身就是那个体验， 就是我消费，我付出的那个金钱，就是为了获得那个体验。 对对对，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高空弹跳， 嗯， 比如说一个出海的一个钓鱼活动， 运动也是、 啊、运动， 嗯。 去运动中心运动，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体验本身。但是如果要加入故事性的话，就是密室逃脱。 哦，前一阵子很红的，从日本传来台湾的密室这个逃脱游戏。 嗯， 密室逃脱游戏它基本架构就是，你和你的三五好友被困在一个空间之中，那你要想办法逃出这个房间。这样一次收费就最便宜的也要250块啊， 嗯， 贵一点的可能要400-500块。时间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解这个谜要逃出这个房间。解完之后你什么都没有带走， 对啊，但是你就是获得那种，如果你成功过关，你会有一种 成就感， 对啊，就是你就是英雄嘛， 嗯， 的那种概念。但是我目前听到很多人都是失败， 就是他那个挑战有一定的门槛跟难度。好，那这个逃脱游戏呢，如果只是单纯把你丢在一个房间里面脱逃，比如说把自己反锁在自己家门，然后想办法把钥匙丢到门窗户外面，哎，也是一种密室脱逃嘛。 那就只有娱乐性嘛， 就只有娱乐性。 嗯， 那它在往上升级好一点的密室逃脱的游戏呢，它会搭配一个故事脚本。 嗯， 那这个故事脚本可能就是比如说有核弹危机啦，啊，有一个密室杀人事件啊，要找凶手啊，啊，或者是说有一个校园的一个惊悚的案件，那你要去解谜。搭配这些故事性来增加它的体验和戏剧性，增加它的体验和戏剧性。那密室脱逃，你有实际参加过的经验吗？ 没有，但我知道你有。 哦，这很好鬼。哦，像我个人就有参加过密室逃脱的游戏大概几次。我觉得一个好的密室逃脱游戏呢，它在故事脚本的那个撰写上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是一个好的故事撰写的一个方式的话，会引导这个参与者去往这个搭配这个故事去思考，说他如何解谜，还有方向性的，而不是漫无目的的去寻找线索或者寻找一个关键。总而言之呢，密室逃脱的游戏，我觉得它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那个故事必须要越是符合英雄旅程的那12个步骤公式的话，它会引导更多的线索让你去解谜。去破关会更有趣味性，而不是只是一个把你关在房间里面，然后让你漫无目的的去破关破台。我觉得那个就比较体验性和戏剧性就会比较薄弱。那个收费如果收太高的话，我就会列为拒绝往来户。 嗯， 这之后再也不去了。 这又让我想到还有一个也有点类似的，就是那个 Baby Boss， 你有听过吗？ Baby Boss 啊，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体验， 就是他让小朋友体验各种职业。 嗯， 那他好像只有在进化城有吧？ 过了一天， 好像就是金华城他那个相关企业现在在扩点。对，哦，那个集 就是有目前有的就是在金华城。 金华城， 那他就是让小朋友尝试各种职业，但是也不过就是点到为止。那我看一些影片，发现说，小朋友玩的好像津津乐道。 他的职业有哪些？有 什么空姐啦、太空人啦、医生啦、护士啦。 我好像有看过消防队员。 对，还有消防员啦。我先让他提出来一点，就是说小朋友玩得很开心，但是做这些行业的人， 当事人 他们是不是觉得靠，觉得要上班好烦哦？ 所以小朋友在扮演这个消防员啊、空姐啦、开飞机的机师啦，或者是警察，他们的那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 就是 会先训练吗？之前训练还是 就是会有个大哥哥或大姐先跟他们讲，我们现在要体验的是什么，然后介绍这个职业，然后比如说我就讲消防员的好了，然后就比如说，好，那小朋友等一下，发生火灾你们要怎么？那火其实是光啦，假的火啦， 就是一个建筑物，然后搭配一些光影这样子， 然后也是假的那种消防的那种器具，然后就小朋友就拿那个灭火啊，对着那个光。发射啊， 那会喷水吗？ 会喷水啊，然后后面还要有一些小朋友假装是那个现场那个管理员，就是拉那个 管制人员， 拉那个管制的布条那个人， 封锁线， 对，就像大概像这样子。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当事人真正的消防队员，他 消防员的日常生活， 他铁定会觉得他的工作很无聊吗？ 就是。如果没有发生火灾火警，他可能就是保养装备啦、检查车辆啦、待命 之类的。那我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消防员，我们也不方便。那我个人想说，小朋友会玩那么开心，但当事人会觉得很无聊的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小朋友他平常他在他自己的英雄旅程中，他平常扮演就是小朋友，那今天受到爸爸妈妈的召唤带他去 Baby Boss 哦，召唤邀请函， 然后这里头有一些关卡要做，他本身就是 小任务， 他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英雄旅程 的组合， 所以小朋友觉得有趣。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活动是人为设计过，他把各个职业各种最有趣的部分抽出来， 亮点拿出来， 你不用盖章，你不用看公文， 那用最 boring 的成本把它抽掉， 你不用整天忍受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的同事，对不对？ 比如我现在看到一个资料是说有主播体验一个主播，主播他的工作可能是在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播报新闻，这是主播的职业嘛？但是主播在播报新闻之前和之后，他可能要做很多文书处理，还要跟其他部门的人沟通，然后还要可能自己那个服装仪容打扮要 OK， 然后还有很多杂事要做，那电视还请他， 恐怕主管还很鸡巴， 对，那各种非常 boring 的事情，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主播一天很愉快，两天很愉快，一年 就不愉快了， 三年十年，我想应该小朋友玩个一天两天，更明显就是每次带他去玩 Baby Boss 都让他扮演主播。爸爸妈妈，我想要玩太空人，不好意思，今天只有主播可以玩。好，下次再带他去。爸爸妈妈，我想要当披萨师傅，不好意思，只有主播可以玩。 就是小朋友到从5岁玩到10岁都只能玩主播， 那他就会了解到职业病是有多可怕。 他搞不好长大说，小朋友你要想要当什么职业，以后长大我就是不要当主播，其他我都可以。 所以说体验经济、体验行销，它还是有就体验嘛， 对啊， 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啦， Baby Boss 就是让你去感受一下别的职业的有趣的那个成分。但是时间拉长还是会产生无聊， 对 对，所以如果说只是体验没有英雄旅程的成分在的话，那个力道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导入英雄旅程的那个步骤，让你去寻找伙伴啦、解任务啦、遇到困难然后自我修行之后再去挑战，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个步骤才会让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体验升级。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日复一日，当你发现你的工作已经没有任何挑战性了，你也找不到新的伙伴了，你也找不到新的同事跟你一起互动，跟你一起成长，这个工作已经变成一个周期性的在反复进行，没有任何挑战性， 那就会麻痹。 麻痹。事实上，你在如果你去国外旅游或者是在哪里旅游，如果你的旅游过程只是拍拍照、吃吃东西，你铁定会觉得你的旅游很无聊。 嗯、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在旅游的过程中加入一些难度， 自己设一些关卡。 对，然后你自己去挑战它。 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你所说的反复式的一个旅游经验，就是每一次去旅游都是去 LV 专卖店 shopping。LV 专卖店 shopping 完之后就吃一顿法式料理，吃完料理之后呢再到免税商店再 shopping 一遍， 而且都一定要打卡或拍照， 打卡拍照，然后再到药妆店 shopping， 然后就回国。下一次出国玩的时候可能换了一个地点，从法国变成德国，一样先到 LV 专卖店 shopping， 再吃一个德国料理，然后再到药妆店买个药，然后就回国了。 只有那个背景变了， 就背景变，但是模式都一样。 嗯， 反复进行的旅游经验的模式都一样。那你没有真正的去挑战一些什么东西，去看什么古迹啊，或什么，就是每次添增一些不同的东西的话，只是每次都做一样的，反复做一件事情，那就无聊了。 那观众可能会想问，要加什么挑战？那我可以给一点小建议。 嗯， 像我之前去澳门的时候，我的挑战就是收集当地一些像 JS1 那样子的 stick， 你知道吗？ JS1 的是那个 就是墙上的 类似涂鸦团体所做的一个贴纸，然后到处乱贴。 对，我就是把澳门当地的收集。那比如说你可以去别的国家，你可以帮他们捡100根烟蒂当做是一个 小的挑战。 对，但是这个无聊。对， 之前有一个那个台湾的女生去法国，那算留学，收集100个法国男士的亲吻， 嗯， 这可能也是一种小小的挑战。 对对对对， 虽然我也不是非常认同他这样的行为，但至少比去 LV 专卖店 shopping， 然后反复的，要有趣味一些， 对， 多了一点那个挑战。这一集呢提到了体验行销和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体验行销就是让你去了解一下汽车的驾驶的感觉，或者是电动车的展示。那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就是搭配一个故事脚本，搭配英雄旅程的12个公式啊，我们举了密室脱逃的游戏，还有 Baby Boss 的这个给小朋友玩的一个工作体验，那他都导入一些英雄旅程的一些解谜啊，找盟友啦，困难啦，修炼啦。那这个就是比较进阶一点的体验行销。嗯，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哦，我想因为刚刚我们提到 Baby Boss 里头的职业的当事人反而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无聊嘛，对不对？ 对。 那我是可以分享一个我当兵时候的经验。我当兵的时候，因为当兵生活真的是 boring 到一个极点了。那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想说不如就把这么无聊痛苦的一年，把它当作是在玩一个实境的 RPG 游戏。 嗯，实境的 来体验 军旅 online。 对，所以呢，因为我刚好要做征战，不是会有一个手册，我就把那个手册当作我的像 RPG 游戏会有那个主角会有个手册， 嗯， 就把它设计成像那个 RPG 的手册一样，今天遇到什么了，今天长官交代什么任务，然后去规划怎么做，类似像这样把它当作一个 RPG 游戏来玩。我发现我当兵变得快乐一点了一点点而已，但是比原本已经当到想要自杀好很多。 我也可以分享我军旅的英雄旅程式的玩法。那时候我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有一个项目是要 运送餐车到五个连，五个连分别在整个成功里营区的不同的角落。那我们那台车呢，就是141，那个车牌号码尾数是141，所以我和我的好弟兄呢，组成了一个餐桶护送队，然后开着我们心爱的141，然后要破五个连的关卡，就是你运送餐桶，然后送到五个连。那五个连呢的餐桶总数大概会是35桶，那每个连呢又有不同级别的长官。我们就要设定说啊，今天指挥官在哪一个连吃饭，我们就要优先的送那个连。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趣味，每次就走不同的路线，然后在不同的路线的时候偶尔还可以帮其他的弟兄传递一些公文，或是在加入新的弟兄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运送餐桶的过程之中就增加了很多乐趣， 我和我的那个伙伴玩得很开心啊。 所以你看你到现在还记得 很清楚吗？ 对。 那所以我就我连当兵这么无聊 boring 的一个体验都可以把它变成稍微有点有趣， 自己添加点创意， 所以说 变得有趣， 更何况是您现在的工作呢。 对， 包含我现在在台电大楼里头上班，我都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奇奇怪怪的人。所以我觉得 这个 主要是心态， 心态很重要。应用英雄旅程去为自己的工作添增。 我们干脆出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的生活态度好了，我们两个合作， 好，我们可以慢慢的讨论这样子的可能性。 好， 那这次的工商服务时间呢，我想要推荐一本书叫做金字塔原理。这本书呢是由麦肯锡顾问公司所开设的写作课程，它的作者是芭芭拉明托，那非常推荐给大家去参考这本书。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先写出结论，再去写出支撑这个结论的各种原因，很重要的核心概念大概是这样。那未来我们也可能会应用金字塔原理去开一个新的节目，那就是推荐给听众朋友这本金字塔原理。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是介绍英雄旅程式的体验行销，希望听众会喜欢。好，谢谢。 谢谢。